大健康国际、精优药业、华康生物医学、中国医疗网络、天大药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 7.768， 日元 108.91， 瑞士法郎 0.969，澳元 0.669， 加元 1.325， 新西兰元 0.646， 英镑对美元 1.311， 欧元对美元 1.103。 港金现价报14,600元，比上日收市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1.59美元，卖出1581.98美元。港汇指数是106.7，无升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交通有少少挤塞，车龙排到近关门口村。咁就系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快线有意外嘅，龙尾喺关门口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卫理道。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消息咧，就喺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方向咧，近住启业村嘅快线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嘅快线有意外，一大车多。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黄大仙段嘅交通咧繁忙嘅，龙尾去到近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湾仔的天乐里因为道路工程，现在由天乐里前往轩尼斯道东行和马斯道的快线都仍然是封闭，一大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养宠物啊，养狗、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的家居环境是不是适合养宠物噶？你有没有时间陪佢呢？愿意悉心照顾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是不是同意？ 我知道。仲要带佢打预防针，同考虑帮佢绝育吗？养宠物前停一停，谂一谂，决定咗就要承诺照顾佢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 上 pets.gov.hk 睇下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appy birthday, everybody,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ue, and it's my birthday as well. 今天是人日啊，初七啊。咁啊，我哋讲 Happy birthday 嘅时候咧，就留意啦。It's Happy birthday。咁就系我哋咧，系好耐之前咧，曾经讲过一集 TH 音嘅读法啦。如果大家唔记得嘅咧，请上翻我哋嘅网站啦，或者我哋嘅 podcast 重温我哋 TH 音咧，我哋咧都讲得几详细嘅。Okay, birthday， 而唔系变咗 F 音 birthday， 或者好似有啲地方嘅人叫 birthday 咁样咧，就怪怪地啦。Okay, it's birthday， so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还要赶住交税和差饷地租，怎么算啊？是啊，现在开始水费、税和差饷地租单都印了转数快的 QR code，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 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在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啦，咁啊，由于刚才咧就系直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及官员嘅一个记者会啦，咁所以自由风，自由风咧，而家开始吓，咁就星期五嘅自由风，自由风咧，一如以往咧会有一周时事点评嘅环节，请嚟两位传媒人咧一齐倾下噶，包括咧就 系 杨建兴，系，同埋咧叶中文啊。 大家好， 两位好，两位 好， 新年好， 大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最紧要， 最紧要，最紧要。 我哋都戴住口罩嚟到做节目吓，咁啊，刚才咧就系林郑月娥同埋官员就开咗记者会啦，咁亦都有啲嘅新嘅安排咧，就系去到宣布俾大家听噶，咁包括之前咧就有一啲嘅公务员同一啲嘅留家工作嘅弹性安排啦，咁本身咧个限期去到今个星期日就系2月2号嘅啫，咁而家咧就系会延长至到2月9号啦，兼且咧就系、是。每个礼拜都会再去检视嗰个情况啦。咁而咧学校方面咧就系亦都宣布话，全港嘅中小学咧、幼稚园同埋特殊学校嘅最早复课日期咧，都系新年去到3月2号嘅。咁而且咧就系一啲嘅，譬如喺内地翻嚟香港嘅市民咧，一如以往啦，都系呼吁佢哋咧就系14日内留喺屋企啦。而去过湖北啊，14日内去过湖北嘅香港人咧，就要求呢啲嘅香港人咧入境嘅时候需要申报，同埋送去到检疫中心去到观察。咁而另外咧喺香港嘅湖北人又点样咧？其实保安局就一直系透过一啲嘅酒店同埋宾馆业咧去到揾啦吓。咁而家咧就系联络咗咧350多间呢嘅酒店同埋宾馆咧，揾到48名嘅湖北旅客嘅，一系就请。佢哋離開香港啦，另外咧就係、是安排佢哋就係入住一啲嘅檢疫中心噶。咁而另外咧就係、是、亦都有啲嘅香港人而家仲喺湖北噶嘛，咁就收到一啲嘅求助個案，包括咧就600宗嘅求助個案，講緊咧1300名嘅香港人咧就係、是、分布喺湖北省咧唔同嘅地方嘅，咁就話咧係睇下會唔會因為個地點唔同啦，要集合一齊咧，確保翻香港咧唔會有交叉感染等等呢啲嘅措施。好啦，講咗咁多啦，咦，好似大家好關心嘅一個所謂封關嘅一個與否嘅問題咧，就冇特別咧就再去跟進到嘅、哦，因為咧林鄭月娥都講到話咧，其實咧而根據佢上次咧就係、是、停止咗一啲嘅，譬如高鐵啊、紅磡直通車啊，以至到跨境渡輪啊等等呢啲嘅關口同埋服務之後咧。其实咧已经少咗好多内地游客咧嚟香港噶啦，咁就讲到话咧，对比起之前14日之前咧，其实嗰个内地游客嘅数量咧已经系减少咗91%吓，咁而寻日嗰个入境个数字咧，其实咧内地人只系占9.7%啫。咁啊记者就再问到啦，究竟点解真系唔全面封关咧咁？咁林鄭月娥咧就係咁樣答嘅，就係話咧，其實就因為咧，世衛方面咧就話咧，如果係唔俾內地人入嚟香港咧，就同咧世衛有關歧視嘅聲明咧係有衝突，係唔可行嘅嚇。咁大家點睇咧？好似大家好期待會唔會即係喺入境措施裡面進一步加強，亦都係好多政黨、醫護嘅工會都係望緊今日會唔會有啲新嘅公佈嘅時候。林鄭月娥就講到話咧，唔應該咧係作為一個所謂即係全面封關嘅措施，點睇啊？楊建興， 我諗佢個記者會咧，同市民嗰個期望咧有相當大嘅落差嚇。 嗱，因為即係第一其實講緊封關咧，我諗由開始提出嚟，我相信林鄭月娥自己應該好清楚咧，唔係講緊話連香港人都唔可以翻嚟，唔係講緊咁樣，係好清楚，其實就係因為即係內地。其實連即係西藏都已經係有確診個案咧，就係講緊即係內地喺封，即係所謂封咧，就封內地人嚟香港嗰、那個那個問題嚇。咁即係第一佢今日都仍然即係講緊話好多香港人咁又引述翻即係封咗一啲地方之後咧，大部分都係香港嚟啦。我覺得咧，將個議題咧，其實係不必要地咧混淆咗嚇，應該要好針對嗰個問題就係、是、內地嚟香港嗰度嚇。嗱，啱啱我見到咧，新加坡都已經係有個宣佈定係有個報道啦嚇，就係、是、會禁止一啲內地人去新加坡嚇。嗱，佢今日就搬世衛其中一樣嘢就話歧視嗰個問題。嗱，唔通新加坡又即係歧視中國？咁點解中國政府又唔出聲呢？如果我哋話歧視嘅話，武漢其實即係封咗成個城市啦，唔通佢武漢政府又封即係、就是、歧視武漢即係、就是、自己嘅一啲公民咩？嗱，我覺得呢個問題呢有啲不必要地呢即係將佢政，我覺得反而係政府政治化咗，因為我見嗱，我哋見到提出即係、就是、所謂封唔俾內地人嚟呢，其實唔係一啲即係政府所謂嘅啲反對黨啊，或者啲民主派，有一啲醫學界嘅一啲人士，亦都係港大又好，即係其他亦都有咁樣提。甚至即係其實都有一啲政黨，即係其他嘅一啲建制派政黨咧，都有一啲即係類似嘅一啲咁樣嘅提法。包括你譬如田北辰啦，其實亦都有呢一兩日，亦都有一啲咁嘅提法。嗱，我覺得咧係純粹應該係從翻點樣嗱，我諗好清楚啦。其實呢個病毒咧，太多嘢係你掌握唔到嘅嘢。點樣傳播？而家知道係人傳人，點樣傳法可以傳到幾耐？其實都未掌握得到。可以掌握得到可以做到嘅嘢呢，其实应该政府呢其实应该尽做。尽做就係话你而家就係话即係好多已经跌咗好多啦，即係内地入嚟嘅话。但係即係如果我哋即係知道一啲疫，即係一啲病毒嘅传播呢，你如果知道仍然係可以有一啲窿，有一啲地方係可能係可以入到嚟呢，点解唔封埋佢呢？即係用一個搬世衛出嚟，然後用歧視咁嘅即係説法咧，我覺得係令人覺得即係反而政府咧就係呢啲問題覺得咧係不必要地係政治化咗。即係當個社會其實我諗所有疫情都係啦，特別係一啲唔知道係乜嘢嘅一啲嘅病毒嘅話咧，那個。群眾嗰個心理嗰個恐慌咧，係一個好實在嘅問題嚟嘅，好實在嘅問題，即係唔係一個係純粹你冇必要驚嘅。我已經做咗好多嘢㗎啦，就搬咗一大扎數字出嚟。但係我相信即係好多你就算醫護就最直接啦嚇，醫護就最直接嘅，但係其實你問好多市民咧，即係未，我相信好大部分嘅市民都會覺得。唔存在乜嘢歧视问题，而系一个所谓即系公共健康嘅一个问题，可以做嘅其实都已经做咗一部分嘅，点解唔做埋嗰其他嘅一啲嘅部分呢？我谂呢个问题今日佢解得好牵强啊，应该话吓，包括即系用咗世卫所谓即系歧视嗰种说法，越讲其实就越清楚啦吓，即系佢觉得系呢个做法咧系歧视内地人，但我谂而家好多地方都唔系咁样睇啦，都系从翻佢自己嗰个地方嘅国民安全，美国、日本、新加坡好多地方都系咁样睇，包括就系好快即系。用一啲更加强硬嘅一啲嘅手法去无论係来自内地内地嘅或者武汉湖北嘅一啲旅客。嗱，香港佢首先讲嗰啲呢其实都系一啲 令人覺得其實可能唔係好有效嘅，包括就係你填你申報啊，然後就話你翻咗嚟咧，就你叫你自己去隔離啊，完全保證唔到嘅其實。你好難保證到就係嗰啲人會自動自覺，包括即係而家香港嘅一啲嘅湖北嘅，咁我哋變見比較咧，澳門咧都仲追得緊啲，即係佢發覺你如果係來自湖北嘅話，嗱呢問題咧唔應該從即係係咪歧視佢哋咁嘅角度去睇，即係其實對大家都係好嘅，即係如果將掌握到嘅嘢係可以用一啲更加有效嘅方法去防止即係擴散嚇。 嗯，嗱，補充翻少少啦。咁剛才楊建興都提到話，有啲國家地區咧，咁其實係有禁止中國人入境嘅一啲措施㗎。咁其實記者會上面咧，林鄭月娥都話留意到咧，有啲個別嘅國家有相關嘅舉動，但係咧就唔符合世衛嘅建議啊，都仍然係用緊即係世衛嘅建議咧嚟到解釋佢呢個嘅決定啦。咁而另外頭先就都講到話，有啲人覺得現時香港政府嘅一個入境限制咧，未做得足啊？點解咁講咧？就因為咧，其實星期二嘅時候咧，就作出呢啲嘅入境限制嘅。咁包括咧，就係話，知道咧，中央已經係停止發出一啲嘅自由行嘅簽注俾內地遊客嚟香港啦。另外，旅行團咧，咁再早之前咧，已經係停咗嚟香港噶啦。咁所以咧，就係而家特區政府咧，就再去禁關閉一啲嘅關口。咁所以咧，就係做到呢個嘅。內地遊客嚟香港咧係少咗九成嘅，佢認為係。咁但係咧就有啲人就指出啦，咁其實咧嗰個簽注上除咗係個人遊或者團體遊之外咧，仲有咧商務嘅簽注、探親嘅簽注，同埋咧就係其他目的嘅簽注咧，都可以呢啲方法咧係內地人嚟香港嘅。咁其實林鄭月娥喺星期二嘅時候曾經講過話，係咪大家都唔俾呢啲商務啊、探親嘅內地人士嚟香港咧，可能造成嘅影響咧會好大嘅咁樣。咁而咧就係呢個措施喺星期二公布咗之後咧，喺香港社會係仍然引起好大嘅迴響啦，就覺得未算係完全封關，仲有好多呢啲嘅人士咧可以以唔同嘅方法咧嚟到香港。咁所以咧嗰個全面封關個要求咧係繼續滾大落去，直至到今日咧見到林鄭月娥咧未係即作出更加強硬嘅一啲措施咧，係仍然有爭議嘅。大家點樣睇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葉中敏又點睇啊？ 我都好同意啊楊興嘅嗰個意見。基本上咧，大家唔好将封关呢件事政治化。喺目前嘅情况下咧，我觉得咧，任何措施有助减少病毒流通咧嘅措施咧，都系应该考虑嘅。咁但系咧，喺封关嚟讲咧，亦唔好简单化话，哦，我全部将佢全部封晒啦，咁香港就安全晒啦，啊，所有病毒嘅威胁都消除晒啦，系唔系咧？都唔一定。咁我而家睇到咧，就係、喺已經局部封關之後，尋日啊，都仲有16万人咧係進入呢個香港。 係。 其中咧，內地人咧佔19000，佔整體人數嘅12%。 嗯。 即係嗰12%嘅內地人，我哋其實都想知道佢哋到底為乜嘢喺咁樣嘅疫情咁嚴峻嘅情況下都要嚟香港咧，佢哋係為咩事要嚟嘅咧？啊，來自啲咩地方咧？咁我諗政我哋而家冇資料去研究啦。政府如果有資料，應該研究嚇、或者係喺入關嘅時候有一個資訊。咁另外咧，我哋自己香港人咧，你除咗呢個12%內地人咧，我哋香港人都係10几万人。咁呢個係指入境人數嚇，唔係出境。咁佢哋系未翻咗去探亲啊、过年啊，而家翻嚟啦，或者咁我所以认为咧，睇多一两日嗰个出入境人数嘅变化。如果内地入境人数持续再下降咧，咁呢个情况就会缓和一啲。另外，香港人你冇必要啊，做乜而家都仲要走翻去内地咧？我都唔明白点解仲会有啊翻嚟嘅呢个系冇出境人数，到底香港仲有冇人走翻上去大陆咧、内地咧？咁你去又為乜咧？咁大家都有責任啊！病毒係唔會分內地人定香港人， 病毒就是病毒，他自己你有人他就会跟着你的人流动嘛。所以呢并不是说封住内地人香港就百分百安全。同样我们香港人自己都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出入境呢？还有现在呢，唯一目前我觉得可以不妨观望一两日，其中一个措施呢应该再增加那个封闭的关口的数量。包括而家我哋好似香港十几个关啊，十二三个关，剩翻而家大家关咗一半，特别陆路即系内地嗰啲关，不妨再关掉一两。 十四个关咗六个啦吓。 啊，内地直接嘅机场难啲啦，机场因为有国际关、国际客。咁内地关口同香港嘅直接关口咧，能够再关多一两个，咁系咪可以将人力啊物力资源咧系集中响一两个关口嗰度啊？出入咧严格检查。問你在哪裡來，你要證明你是不是湖北來，是不是十幾天來到過湖北之旅。總之呢，我覺得目前可以做的是進一步收窄那個增加封關的數目，收窄那個口管道。 剛才葉中敏都講到話，其實點解呢個疫情嘅發展情況之下，仍然有一啲小部分嘅內地人士係會嚟香港呢？咁當然頭先都講到啦，佢哋可以攞住商務啊、探親呢啲等等嘅簽注啦。咁但係其實睇翻一啲嘅醫護界嘅一啲要求，佢哋嘅方案咧。咁譬如話係見到何柏良咁樣啦，咁佢都講到話，如果咧係內地要嚟香港嘅嚇，咁必須要咧自我隔離14日嚇，又或者咧係醫管局一啲嘅工會啊嚇，醫管局嘅員工陣線咧都講到話咧，我會唔會可以再收緊啲？即係譬如就算攞呢啲簽證呢啲目的要嚟香港嘅，都逐個個案咧個別咁樣去審議，咁會唔會咧可以再收緊咧呢一部分嘅人士嚟香港嘅一個情況咧？咁睇嚟咧，其實嗰個壓力咧係冇減細過，即係仍然都有好多嘅壓力咧，係要求咧政府再去收緊嗰個入境政策。咁係其實嗰個政府嘅壓力係咪可以話越滾越大咧？楊建興， 因為始終你喺一個咁大家都唔好掌握得到而家個情況，好多嘅客觀因素咧係一日比一日嚴重嘅嚇。嗱，我哋見到唔好話國際社會啦嚇，美國啊、日本啊、或者係就算世衛，即係世衛個説法咧，都比即係之前係再提升咗啦嚇。然後其實我哋見到一啲私人機構、銀行，即係今日咁多都已經係關閉一啲分行嘅話咧，嗱，我諗我哋即係好多都會見到咧嗰個情況，未來跟住呢段期間咧，其實都相當嘅不明朗嘅。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自己個基本嘅睇法就係話，即係有啲嘢可以做得到嘅。如果其實係一啲咩政治因素、咩歧視因素嘅話咧，嗰啲唔應該係一啲即係實在嘅理由嘅，係關得到嘅話，當然咧唔係話完全刪曬。如果有一啲好嘅理由，或者係譬如話，好似一啲醫生講，佢證明到佢健康啊，各種各樣嘢，又或者甚至一啲人道理由啊，佢要嚟嘅話，我諗完全個政府係可以，入境處咧係完全係可以用佢哋嘅酌情權去。但係嗰個大前提咧就話，我哋盡量可以冇必要嚟嘅，我哋都刪咗佢，甚至會唔會有啲情況就係話佢內地佢自己都驚地，佢走咗落嚟先。我寧願如果有事嘅話咧，我用香港嘅醫療制度，唔排除有呢啲咁嘅情況。又或者各種各樣嘅原因，即係將呢啲嘢咧就減到最少嘅話咧，起碼除咗話喺理論上可能會減低個風險之外咧，心理嚇，即係令到香港人個心理唔會話咁驚咁緊張啊！政府真係可以嘅嘢佢都做，可以嘅嘢佢都再做咯。明明呢樣嘢係可以做嘅，而家佢各種各樣即係説法又唔想做嘅話咧，市民就會覺得驚。驚嘅話咧，就好似口罩啊咁咯，即係你見排隊啊咁嚇。呢心理其實係政府係要處理嘅嚇。 嗱，睇翻咧，其實最新嘅民意調查咧，咁其實就係香港民意研究所咧所做嘅一個調查嚟嘅，就話咧77%嘅受訪市民咧，咁亦都係唔滿意咧政府嘅處理肺炎嘅表現啦，咁亦都咧係有啲嘅市民咧，亦都係認為咧，如果咧係政府唔能夠有效咁處理疫情咧， 會支持前線的醫護人員去迫使政府去回應訴求，但是就見到醫管局的員工陣線，其實在林鄭月娥的記者會之前也都是見過記者的，他們都認為是再次要求政府去作出全面封關的決定，並且就說是接下來會開一個會員大會，就看看員工對於罷工的一些看法，不排除會有一個工業行動。究竟怎麼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轉頭再談。 英國衛生官員表示，兩名患者來自英格蘭同一個家庭，現正隔離治療。天氣方面，乾燥的冬季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本港方面，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普遍維持在50%以下。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大致天晴，初時天氣乾燥，明天早上天氣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約13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温約18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氣温回升，雲量增多，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温15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佛光街桥底。港岛咧，湾仔天乐里因为有道路工程啊，天乐里去轩尼诗道方向同埋马诗道最右边线咧有封路措施嘅，咁啊经过小心啲啦，比较多车啲噶。九龙方面咧，头先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近住启业村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嘅，不过就多车啲。龙翔道东行去观塘近住彩虹村嗰段咧，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噶。至于新界方面，荃湾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嗰度咧，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但系都有少少挤塞嘅。龙尾近城门谷游泳池啊，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之前近住青山公路发生过意外事故，所以比较多车。龙尾近城门谷泳池，咁啊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同埋新运路粉岭围菜站去粉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所以记得停车熄匙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送猪迎鼠贺新年， 今个新年等我哋精灵一点团队教大家两个健康小贴士，送猪迎鼠啦！ 送猪就梗系要食少啲唔健康食物，食饭最紧要低脂、低糖、低盐同高纤维。 迎鼠梗系要多做运动，连翻两只老鼠仔啦！ 仲要记得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实精灵一点，就可以健康快乐过鼠年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 星期五一周时事点评咧，就请嚟两位传媒一起倾下今个礼拜嘅大事啊！就当然系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啦，就系杨建兴同埋叶中敏两位好吓。 系你好。 嗱，刚才都讲到话有啲嘅医管局嘅同事吓，一啲医护人员咧，咁佢哋都系要求咧系政府作出全面嘅封关，咁否则咧就会作出一个工业行动。嗱，刚才咧今朝早嘅记者会咧嘅医管局员工阵线呢个工会咧。就話收到超過6500名嘅人士嚇， 話會參與下星期一的罷工活動，而咧就係佢哋聽日會舉行一個特別嘅會員大會，去到投票決定係咪展開呢個嘅罷工行動。點解咁講呢？因為咧佢哋就話咧，而家政府淨係話部分設施咧去到封關啦，同埋依賴自我申報嘅系統，但係咧就冇去堵截嗰個病毒嘅源頭，咁所以咧就係佢哋就唔滿意而家政府嗰個嘅表現啦，咁所以咧就係佢哋認為咧只有封關咧先至能夠避免社區咧出現大規模嘅感染。嗱，其實睇翻咧即係呢段日子咧醫護界嘅一啲反應咧，都相當之強烈嚇，咁包括咧就係佢哋覺得咧而家即係醫院裏面咧係冇足夠嘅裝備啦嚇，一啲嘅可能去隔離病房需要好多嘅保護衣物啊、口罩啊、面罩等等啦，到咧去到夠唔夠呢個嘅隔離病房負壓病床等等啦，以至到咧就係近期咧出現咗一啲可能係病人瞞報病史啊，或者系旅游史嘅个案吓，即系刚刚都有一个个案咧，确诊嘅个案咧，就系喺马加烈医院咧，就有一名嘅男病人咧，就曾经去过内地顺德吓，同埋咧澳门，咁但系咧佢就冇咧通报佢自己嘅一个旅游嘅历史，咁于是咧佢一段时间咧系留喺一个普通病房嗰度，咁好多医护人员咧，其实喺呢个个案之中咧系非常之愤怒啊，即系佢哋觉得如果政府唔再採取一啲再強硬啲嘅措施嘅話咧，佢哋咧會嗰個嘅風險咧更加高嚇，而且喺呢個冇裝備嘅情況之下咧，佢哋會更加擔心。咁佢哋好多有個講法就係話，即係政府唔做嘢，就等於咧擁一啲嘅醫護人員咧去前線犧牲。兩位點樣去評估而家即係醫護人員嘅情緒？佢哋可以即係造成幾大嘅一個政治危機咧？楊建興。 我諗醫護人員我哋睇返即係17年前即係沙士嗰陣下冇基本上冇呢個今次咁樣嘅我會睇就係一種即係怨氣嘅爆發啦，其實即係首先盧宇光你提到即係對政府嘅處理啦，包括我會覺得呢即係其實對多多少少呢都係對而家即係林鄭政府好多各種各樣嘅怨氣，其實都即係真係撈埋一堆噶啦，然後就係醫管局嘅一啲即係長期以嚟嘅一啲問題、工作壓力啊、資源啊、各種各樣嘢啊，以至於其實隔離嘅設施咧，我覺得今次都睇到香港嗰、那個即係嗰個問題嚇。嗱，我哋2003其實都已經即係有一個相當痛苦嘅即係教訓。死咗299人，即係有啲死咗嘅，即係醫護人員啲名啊！即係我諗17年後，我哋仍然即係都仲好記得。嗱，17年，即係點解去到而家，我哋要即係揾一啲隔離設施啦？兩個度假營、三個度假營，揾一個，即係然後咧，曾經試過喺一個民居旁邊，即係一棟樓，即係搞到咧啲人要縱火。要縱火，要堵路，咁咧政府咧 粉嶺輝明村嘅 政府咧就先收翻嚇。嗱，即係如果香港一個咁嘅地方，雖然話即係地方唔多，即係各種各樣嘢，但係如果即係吸收過即係沙士嘅經驗，知道即係呢啲要點樣做嘅話，當有個案，當有要隔離，佢接觸嘅人要隔離。嗰啲數字咧係相當之可以相當之大。嗱，呢啲如果都仲冇一啲，即係當然啦，我哋而家咁講可以話啊，你事後孔明。但係我會覺得，即係如果你係醫護做醫護嘅，做政府嘅，如果呢啲嘢你都冇幫啲市民去諗咧，到而家出咗嚟啦，各種各樣嘢，即係嗱，我會好明白，即係啲醫護人員點解會覺得咧係喺一種咁嘅情況之下咧，係會有一個咁樣嘅情緒嚇，咁而家當然係即係俾政府一個壓力啦，即係所謂全面封關個問題，即係之前都有提到。除咗話實質可能有一啲嘅作用之外咧，我會覺得好相當嘅一部分咧，都係個政府要令市民，亦都更加要令到即係醫護人員有信心咧，就係話佢已經做曬即係所有可以做嘅嘢。但而家我諗係啲人覺得唔係，即係唔係嗰啲係唔係嘅話咧，咁即係人心欲躁，你叫啲人點樣肯幫你去搏咧？即係然後仲有啲言論話啲人係逃兵，我覺得真係好，即係呢啲說法咧係 如果讲逃兵，咁你政府都唔使翻工啦。有啲人咁嗰啲系咪又系即系如果咁样即系咁样推论啊吓？咁去推论嘅话吓，我唔系好公平嘅说法。即系呢啲咁样嘅说法咧，只会令一啲即系医护咧就更加之怒气。然后咧，即系过咗几日咧，我哋又见唔到咧，即系同一啲医护人员咧有一啲嘅对话噶吓、 嗯， 即系你睇唔到系大家可以点样系可以点样划船啊？大家可以即系倾下医管局可能有咁，但系即系那个政策局做紧咩咧？林郑做紧咩呢？或者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最叻呢啲噶啦，咁点解又好似即系完全系好似束手无策？而家咧就好似玩大家斗大咁，我觉得， 嗯、 即系我觉得好即系好弊嘅。即系如果冇咗个制度，即系我搏你唔敢咁样做嘅吓，因为咧啲市民会闹你哋嘅，闹你哋系逃兵，闹你哋咩唔道德啊，或者系怕死啊乜乜啊咁样吓。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你更加激发到一啲情绪，去到即系更加之激烈。咁而家我谂真系冇人可以讲得准咧，会唔会真系有罢工嘅情况？虽然会，我哋会觉得啊，香港医护即系一路吓，即系咁辛苦情况之下都挨咗落去。咁而家罢工，而家话要罢工，会唔会罢咧？都冇人讲得准嘅话咧。喺一个而家极疫情咁嘅情况之下咧，出现咁嘅情况咧，其实个政府我觉得真系无话可说啦，真系唔知仲有咩好讲。 嗯，嗱，补充一下先啦，咁其实喺医护方面咧，咁其实系政府喺几次嘅记者会之中咧，都有就住医护嘅一个行动嘅问题咧，咁系作出一啲嘅表态嘅，咁包括咧就系、是。喺星期六啊，即係大年初一嘅一個記者會上面咧，咁有啲都係記者問到醫護罷工嘅問題啦。咁林鄭月娥咧講嘅一番話咧有少少爭議性嘅，因為佢話見到咧係一啲醫護人員咧可能係採取一啲比較激烈嘅行動啦，誠心咁呼籲佢哋咧就要和平理性互相支持咧，先至能夠咧係有能力去到抗疫啊。咁亦都講到話咧。可能啦，過去七個月咧，香港社會習慣咗一啲比較激烈嘅行動啦。咁但係處理疫情咁嚴峻，影響市民嘅公共衞生情況咧，希望咧就唔好大家唔好用一個激烈對抗嘅態度咧去爭取訴求。咁其實呢番話出嚟嘅時候咧，係都引嚟一啲爭議同埋即係一啲情緒嘅反彈啦。到好啦，即係星期二嘅記者會咧，陳肇始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咧。佢有一啲支持嘅说话嘅，包括咧就话阿医护啊，你们并不孤单啊，吓咁一齐抗疫啊咁。好啦，到今日咧就系再有记者就问到呢个罢工医护罢工嘅问题咧，林郑月娥咧佢数翻好自己好多过去嘅历史咧，即系睇嚟好想同医护人员咧拉近一啲嘅距离，包括咧佢话佢曾经即系做过。卫生署嘅助理处长啦，佢话佢做过呢、這个喺社署处长嘅时候咧，佢做过医管局嘅成员啦，咁所以咧，佢话佢好知道咧，就系呢啲嘅医护人员咧，系希望咧对香港人咧系作出最好嘅一个利关注到香港人嘅利益啊，咁亦都讲到话咧系希望咧呢啲医护人员咧。认真咁去思考呢个罢工呢个行动，因为咧最终受害嘅咧都会系病人咧同埋呢个医疗系统。叶仲文点样睇咧？因为即系睇翻而家呢啲嘅措辞，会唔会真系可以安到呢个医护界嘅心咧？但系医护界嘅一个工业行动咧，都可能好有争议性吓。点样搞咧？ 系啊，我谂呢个系除咗疫情同病毒之外咧，另一个好困扰嘅问题啦。咁其實老生常談噶啦，啊醫護人員又有天職啊、愛心啊呢啲責任感啊呢啲唔使講啦。咁喺目前咁嘅情形咧，我就覺得作為政府同埋市民咧，各方面咧，大家都應該係要真係要體諒一啲，和衷共濟，真係坐埋一條船嘅啫。而家啊，醫護人員我哋一定無可否認，佢哋係喺風險嘅第一線。真係唔容易嘅，平時照顧病人，你公院公立醫院咁大壓力都已經辛苦啦，何況依家咁工作壓力啊、心理精神壓力啊，又要顧及家人啊。而家今日未提到要俾一啲租房嘅津貼，佢哋喺外邊揾地方住。咁有啲真係深切治療嗰啲，真係連翻屋企都唔敢噶嘛。咁有啲可能有父母有細路哥咧。 咁所以即係話咧，我哋而家咧係應該咧對醫護人員咧俾多一啲體諒啦。咁咧，但係醫護人員本身確係亦都應該要講一下自己嘅責任，係嘛？呢、這個碰到一個咁樣特大嘅咁大嘅一個疫情，醫護人員咧確係市民嘅呢個守護神，希望所在。唔通政府唔通市民唔系希望政府去医佢哋啊？有时系希望喺医院里边喺医护嗰度医佢哋。咁市民呢一番嘅信任咧，我希望医护人员咧，我系相信绝大部分医护人员咧唔会系喺呢个时候咧再搞一啲不必要嘅啲诉求，系嘛？大家都应该觉得香港都系要渡过呢个难关嘅啫。如果大家都过分强调自己一方面困难，咁嘅話，咁咪邊個嚟負責呢個醫療衛生協助市民抗疫嘅工作呢？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階段咧，政府係責無旁貸啊，要出嚟同醫護人員咧多對話啊，聽佢哋嘅訴求，解決佢哋嘅實際問題，唔好講嗰啲空話。佢哋需要嘅器具啊、設備啊、裝備啊，儘量提供。今日冇，幾時有？講清楚。爭幾多少？去邊度揾貨？講清楚啊！唔敢翻屋企嘅，需要有生活津貼、房租、膳食，全部應該政府係你任何錢都可以慳，呢、這個錢唔可以慳，要俾醫護人員咧足夠嘅支援，同埋社會人士咧亦唔好動輒去指責佢哋，而應該多俾一啲鼓勵，好似頭先阿楊建興所講嘅啊，提翻下我哋17年前抗沙士嘅時候。市民是很感激那些医护人员对那几位牺牲了的护士，到现在都记得他的那位女护士 谢 婉莹 医生， 医生大家都很感激他们。那我们社会不要再被疫情之外还有些其他的这个疫情，大家真的在这个关头大家都要愛護香港，即係愛護自己同家人啫。希望件事能夠解決啦。 Okay. 出現罷工就好可惜嘅啦。 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一齊講一下咧，政府對抗疫情啦，同埋一啲嘅醫護界嘅啲嘅諗法。請兩位都帶起耳筒啦，我哋聽一聽聽眾嘅意見先啦。電話旁邊有黃女士喺度，黃女士 你好， 你好，請講， 你好。主持同埋两位嘉宾好啊， 你 好， 系新年啊，各位身体健康先啦、 啊，大家咁 啊，我个人嘅意见咧，我今日听住阿特首讲嗰番说话咧，就话唔俾嗰啲中国大陆嗰啲人嚟咧，就系一种歧视，我就个人就好唔赞成。咁首先咧，乜嘢系歧视咧？那个定义系乜嘢咧？其实咧就系话，即系大家都系人。只不过是因为你是不同我的种族，我就觉得你低一等啲。即系譬如美国当时对黑人，或者我哋被英国管治的时候，我哋中国人都曾经被话中国人与狗不得进入咁某啲地方咁样。呢啲先系歧视啊嘛，即系因为大家都系人，冇乜嘢任何嘢嘅时候，你去将我低等咗，而唔俾我做某啲嘢。但系如果唔系啊嘛，而家我哋唔想。有大陸嗰啲人士落嚟，唔係因為歧視，而係因為佢哋個個都有機會係一啲帶菌者，尤其是今次呢個病毒咧，竟然會係有隱形嘅帶菌者，即係冇明顯病徵嘅。咁你點去測咧？就算你攞個探熱針去測，佢唔發燒，入到嚟先發燒，咁點咧？咁所以即係其實我係贊成全面封關嘅。咁啊，封曬，因為你做乜要整啲漏洞出嚟？你封咗个目的就唔希望有啲病毒入嚟啊嘛，个目的唔系去歧视佢哋啊嘛，搞清楚呢两样嘢。咁同埋咧，除咗唔俾人哋入咧，我觉得香港人都有责任噶。我唔明点解仲有咁多人会走翻去大陆、啊，即系你去旅行，你去第二啲其他地方都唔奇啊吓。你走仲走翻去大陆，咁你走翻去大陆，你又要翻翻嚟，咁你无形中又带。即有機會又成為一批帶菌者，咁呢批人係咪都好唔負責任啊？ 明白。 咁好啦，咁佢哋翻到嚟嘅時候，其實政府咧就對呢一批人咧就應該都係要佢哋承擔翻，即係佢哋一定要強制隔離14日，同埋佢哋要出關嘅話咧，或者入關嘅話咧，即係港府真係要收得緊啲，即係佢哋要申請嘅。 解釋點解喺呢個咁嘅情況、咁惡劣嘅情況，你仲要堅持翻大陸，或者你堅持要入嚟離開大陸進入香港，咩、原因？ Okay. 一定要係申請咯，要係得到港府批准先入得或者出得。 OK， 多謝阿黃女士嘅電話，我哋繼續聽聽眾意見啦，好嘛？有張先生喺度。 啊，你好，主持人。 你好，請講下。 我想即係我覺得林鄭佢根本係門口歪理，不過要點解咧？不過喺大陸入邊啊，北京啊。天津啊、山東啊嗰啲咧，已經停曬省制嗰個來往啊。咁佢哋係咪只係歧視其他省嘅人啊？其他城市嘅人啊？啊，點解佢哋可以做？香港啊話歧視啊？啊，同埋事實擺在眼前，點解而家你睇下香港而家嗰十幾宗咧，即係個案咧，其實就因為一早你唔去封關啊，對嗰、那個武漢人哋一早你嘅泛民嗰啲人已經同你講咪，你一早要封嘅喎。啊！你唔做，所以就搞到武漢啲人搞嚟嚟曬呢度嚇，四圍咁發病啊！咁咧同埋咧就咩先？最主要就而家咧嗰啲口罩又唔夠，你同埋咧社區啲人嗰啲意識亦都唔係好強，因為我見到喺啲酒樓啊，不過好多人就話除咗口罩就戴翻落個袋度，喂咁咪死啦！咁咪交叉污染啊，感染啦、啊。 嚇、 okay. 我絕對支持嗰啲醫護人，佢哋唔係為自己嘅利益嘅，佢哋係為咗香港市民啊，唔係而家你搞到咧社區感染咧，變咗疫浮咧，就係每一個香港人啊，佢哋只都係挺身而出，為香港人防止香港人嚇、受感染。物資又唔夠，口罩又唔夠，啲嗰啲醫物嗰啲都唔知夠唔夠而家嚇，同埋就係嗰啲負壓病房又唔夠。比较屯门医德间，根本系佢哋为咗香港人嚟救，嗰啲去闹嗰啲人话，嗰啲又罢工又话咩嘅咧，嗰啲其实先系香港嘅罪人。 明白，好，多谢阿张先生， 市民为得嘅。 多謝張先生的電話，我們聽多一位才繼續討論。有不過要講返聲，因為政府剛才在記者會裡面 都呼籲呢香港的居民呢，就如果在內地的話呢，盡快呢由內地回來香港。現在呢也都不應該呢要去到有疫情的地方。而剛才也都講了，如果由內地回來香港的市民呢，剛才政府的建議就是說呢，請他們呢都14日之內呢留在家裡面。聽多位聽眾，有黃先生在這裡。 系你好，你好， 你好， 各位，咁样咧，因为嗱，个口罩问题啦，咁琴日咧我就好好彩，咁琴日本身咧，因为我自己咧，而家都仲有十零廿个咁啊，可以用住先啦，因为而家听到周围啲消息咧，都话有口罩翻紧嚟啦，咁样，咁琴日去青衣城咧嗰间即系屈臣氏啊，咁行街咁咧，又买啲牙膏咁样，点知咧就冇人排队嘅，点知个 sales 同我讲，而家我哋准备开始卖口罩，如果你需要咧，你就可以开始排队啦，咁样，咁我话都好啊，咁样排队啊，排第一咯。咁啊，跟住就買咗一盒就30个咁樣咯，咁啊都算好彩啦。咁跟住我買咗之後咧，跟住開始排隊啦，因為佢只可以賣50盒啊嘛，咁啊變咗好快就賣曬啦咁樣。咁點解突然間可能嗰、那個琴日嗰間屈臣氏就冇人知道有得賣咯？咁我好意外咁買到啦，咁都算好開心啦咁樣。咁但我覺得咧，而家呢個疫情咧，覺得好似頭先政府林鄭咁宣布咗咁多措施咧，我覺得都係有效噶啦，即係已經係好多隔離或者即係勸喻啲人點樣做點樣做嘅時候咧，我覺得醫護咧再檢即係再睇一睇，應該就唔好罷工啦，因為始終咧，因為我哋沙士嗰陣時啲醫護咧咁多病人尊重咧，如果而家為咗呢啲嘢咧，而家政府亦都回應到佢哋嘅訴求嘅時候咧，就唔應該呢個時候再去選擇罷工咯。咁同埋我覺得咧，而家大家都係雖然你唔好話咩香港湖北啊咁，我哋應該用一個同理心去睇下湖北。嗰啲人啦，即係湖北省嘅人，因為而家我都覺得佢哋咧都好慘啊！去到邊度都好似俾人當做乜嘢嘅時候咧，我哋應該要多啲都唔好用啲責罵或者乜嘢去責怪佢哋嗰啲人咯。即係總之就同埋咁，但係嗰啲湖北人咧，大家都要大家合作啲咯。好似有啲人即係覺得醫生啊，好似對你有啲懷疑嘅時候咧，你真係接受一下啲檢查。好似琴日張愛煙咧嗰個自己走咗去咧，咁啊真係好唔啱嘅。咁如果我覺得，如果政府再如果有呢啲人咧，可以強硬啲咯。以前沙士咁都實行過啦。如果你唔聽啲勸告或者唔遵守呢啲規例咧，可以罰5000蚊或者監禁半年。當年沙士都有做過呢樣嘢嘅。 好啊， 都。增加呢啲做咯， 好好啊！多謝黃先生嘅電話。我諗其實黃先生好好彩啦，就買到口罩啦。不過我諗口罩呢個問題咧，都成為咗呢個禮拜咧好多香港人嘅一個共同話題啊。佢就好好彩買到口罩啫。咁但係好多香港人都從新聞片段都見到啦，或者好多人都親身經歷啦，真係凌晨開始排隊，冒住呢個寒風嚇，即係排咗幾個鐘頭嘅隊。 結果咧可能都係一場空嚇。仲有見到好多咧，就係、是、市民都個情緒都好激烈啦。咁包括咧就係、是、買唔到口罩嗰啲人咧，可能會遷怒於嗰個零售商啦嚇，拍打個門口啦。咁以至到咧係好多人都從唔同嘅方法去到真係叫做瘋搶口罩嚇、啊，即係無論係上網去揾啦，無論係唔同嘅零售點去揾啦，以至到咧即係啲嘅都睇新聞片段啦，即係見到有啲市民買到啦，就講話啊，我係俾個孫嘅嚇、啊，即係我都咁大年紀啦嚇，咁唔緊要啦，咁但係俾個孫咧，個孫未見過世面啊，佢唔想死啊，即係有呢啲咁樣嘅市民嘅情緒咧，即係喺市面度醖釀緊。我唔知道楊建興同埋葉中敏，你哋自己有冇即係觀察到或者呢啲嘅情緒，究竟有幾嚴重咧？ 我簡單好想講一點先，因為我記者會度咧聽到有一個説法就係話。就叫啲人即係咁你咪留多啲喺屋企囉，唔好出去外邊囉，咁咪可以戴少啲口罩囉。嗱、我哋見到180,000公務員就可以即係彈性返工，可以喺屋企做嘢，好多大嘅公司都可以。但我諗絕大部分嘅打工仔呢真係手停口停嘅，佢哋一定要返工，一定要出去。老人家都係㗎，即係佢會擔心佢唔通真係屈喺屋企咩仲容易病。咁冇即係可能真係冇口罩嘅話咧，個心身係好慌。即係你睇到啲電視片段，見到啲公公婆婆咁彷徨，啲仔啊孫啊咁可能都翻緊工，唔得閒去排隊，佢去排。即係我諗個政府見到呢啲，其實都應該真係即係啲心肝做啲嘢啦嚇。 我哋電話1872311，翻嚟再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宣布加强对曾经到湖北省嘅人士嘅检疫工作。过去14日内，曾经到湖北嘅人士返港之后，不论是否出现病征，都会被安排入住检疫中心隔离观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目前本港三个度假村检疫中心可提供共90个单位，随住需检疫的曾经到访湖北人士增加，若果检疫设施不敷应用，就要采取家居隔离。当局已经开始筹备，包括以电子追踪手环和电子定位装置对家居隔离者进行监察，至少会有200套装置以供应用。截至下午1:00，入境处人员共巡查全港355间酒店或者宾馆，发现48名来自湖北人士，当中15人已经自行离港。卫生署会要求其余人士入住检疫中心或者尽快离港。有药房预告今日有口罩发售，早上有几百人排队轮候。有市民话在寒冷天气之下凌晨开始排队，感到非常辛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政府已经在全球采购口罩，相信供应紧张的情况会持续一段日子，但供应会陆续抵达，呼吁市民无需过分恐慌。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透露，有人会捐赠2部自动化生产口罩机器给惩教署工场，预计每日最多制作300,000个口罩。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要求特区政府全面封关，防止来自高风险地区人士将病毒带入香港，阻止社区爆发，而并非想将香港变成孤城。新民党认为关闭罗湖和落马洲2个连接东铁的口岸可行，全部关口封闭不切实际。另外，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认为延长停课是恰当安排，至於會否影響教學進度或者是縮短假期是言之尚早。旺角有藥房出售一批標示2020年3月生產的口罩，27歲藥房負責人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被捕，涉事口罩生產商回應說，因為口罩的需求頗龐大，原本準備2、3月使用的包裝盒要提早應用。海關重申，今次行動主要針對涉及虛假商品說明、不符合消費品安全標準和偽冒商標的外科口罩，以確保 以盡量確保市面出售的外科口罩符合規定。海關在昨天的行動發現一批外科口罩懷疑有虛假的生產日期，需要調查來源和將檢獲的口罩送往政府化驗所作測試，以確定口罩是否安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大致天晴，初時天氣乾燥，明天早上天氣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溫約13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溫約18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氣溫回升，雲量增多，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溫15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嘅第一二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咧有啲挤塞嘅，车龙排到去西洋菜南街。咁就系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即系火车站桥底嘅第一二线都有意外，龙尾去到西洋菜南街。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嘅交通咧都系繁忙嘅，车龙排到近界限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咁之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坚尼斯道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咁而家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交界的慢线，以及在轩尼斯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的快线，分别都是临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闻路粉岭围菜站去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坐在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好多香港人都到过曼谷旅游，知唔知当地人点样称呼曼谷嘅咧？唔系 Bangkok 呢个英文啊。泰文音译是 Klunchip， 意思是天使之城，官方的正式称呼就用 Klunchip Makanakhong， 翻译过来就是天使之城、宏伟之城。不过这个都不是曼谷的全名，作为泰国的首善之都，有样东西很多人都不知道，曼谷是世界上的名字最长的首都城市，泰文全名总共有成60几个音节。那泰文怎么读呢？一起来听听。 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อมรรัตนโกสินทร์มหินทรายุทธยามหาดิลกภพนพรัตน์ราชธานีบุรีรมย์อุดมราชนิเวศมหาสถานอมรพิมานอวตารสถิตสกทัตติยวิษณุกรรมประสิทธิ ์咁长嘅名咁到底啱乜嘢嘅咧？意思系天使之城、宏伟之城、永恒嘅宝石之城、永不可摧嘅因陀罗之城、世界上赋予九个宝石嘅宏伟首都、快乐之城。充满住好似统治转世神嘅天上住所嘅巍峨皇宫，一座由因陀罗给予比湿奴建造嘅城市。1782年，拉玛一世取代吞姆里王朝嘅郑信做皇帝，即位之后就由吞姆里迁都曼谷，呢、这个名字就系曼谷成为首都嘅时候，拉玛一世赐嘅。咁至于点解又有 Bangkok 咁样叫呢？有一种讲法。可以追溯到建市之前 ，Bang 可以解作乡村地方，咁而 Makok 就系指野生嘅一啲梅，加起嚟嘅意思就系有野生梅嘅乡村。呢、这个叫法比拉玛一世赐嘅嗰个长名历史更耐。到咗1972年，而家嘅首都就由超柏耶河西岸嘅吞姆里同东岸嘅曼谷府，再加埋附近嘅府组合而成啊，通俗咧就叫做曼谷啦。 官方的名字就是开头提过，泰文音叫做 Kluntip Mahanakhong。至于个长名咧，多数系用于礼仪上嘅啫，冇乜几多泰国人读噶啦。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的一周时事点评咧，继续有两位传媒人杨建兴同埋叶中敏喺度啊。咁啊，头先讲咗呢啲可以话叫做全城口罩荒啦吓，我谂如果咁样形容都不为过啦吓，亦都系即系出现咗一个全城抢救呢个口罩嘅一个热潮啦。咁但系咧就好多人，可能好多香港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啊，见到其他地区吓，譬如澳门咁样有一个嘅叫做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嘅计划，咁即系话咧，其实澳门嘅居民咧系只要拎住个身份证咧就可以去到50多间。指定的藥房那裡呢就可以一個定價去到買到他們的口罩。其實見到呢澳門呢其實在過年之前1月23號呢政府已經宣布說呢會是訂購了2000萬個口罩的了。現在接下來又出第二期的這個澳門居民的口罩計劃添。見到譬如說台灣這樣，台灣比較早之前呢就停止了口罩的出口啦。咁兼且最近有一個消息就是說呢佢哋會加大咧本地嘅生產啦，兼且咧政府會統一咁去徵用嚇、啊，統一售價咁樣呢啲嘅口罩嚇、啊、賣俾咧台灣嘅市民嘅，咁可以咧民眾每日限購最多三個口罩。新加坡方面啦，亦都係啦，亦佢哋咧係早前亦都宣布咧係二月開始咧就免費向全國嘅家庭咧每個家庭住户咧就派發4個嘅外科口罩。好多香港人都問啦，啊點解？隔離的地區啊，台灣、澳門、新加坡都做到，點解香港人要撲口罩撲得咁辛苦呢？點樣理解咧？大家葉中文， 我都覺得呢件事又係一個反映香港特區政府嗰個喺應對疫情啊，或者以至平日以前啲施政上邊嘅一個反應嗰個問題，即係唔夠敏感，唔夠迅速。這個情形呢當然無可否認呢有心理因素、啊、香港人呢是比較習慣呢就是叫做講跟風啦、啊、如果個個現在這樣說呢有哪裡有買哪裡沒有大家就緊張，所以呢這個問題我覺得兩方面，一個呢是要確保增加供應，第二呢那個措施呢要疏導那個情緒，要在這兩方面來做，即是剛才說的那個，不要在疫情之外再增加一些社會不安因素，現在變成搶口罩成了一個真的可能疫情都未有那麼大影響的時候，影響到有些人說，就是剛才主持陸西眼都說了，半夜三四點去起身看看公公婆婆、嗯、 有些兩點起身、 啊、就是為兒子孫去排口罩、啊、這些好什麼、啊、我們人聽了都很不安，所以我覺得呢在現階段呢都是政府啦應該做事的，當是政府啦。首先呢現在政府是要宣布到底訂購緊或者是已經聯繫到將會運來的到底有多少的數量的口罩。另外呢就是政府本身儲存的好像是1000萬個口罩是吧、 嗯、 這個當然要儲存的，這個是給醫療人員執法人員，這個是必要的。但是在這個時期呢是不是既然間有訂貨政府都有新貨陸續補充的時候呢，是不是先疏導一部分出來給市面呢，讓市民可以買得到呢？另外我覺得澳門的做法是挺好的， 如果而家咁大家無序無秩序咁去搶購咧，倒不如咧係由政府或者某啲醫療或者係某啲社福機構咧，係採取嗰個派發嘅辦法。即係索性咧，你係市民，即係可以講你有身份證就可以有口罩啦。每日或者係每個星期嚇領取幾多個，你家庭人口幾多口，你就領取幾多。咁嘅時候咧，大家咧就起碼心安一啲啊。有需要嘅咪去領咯，冇需要嘅或者你手上可以買到嘅，你又唔一定去領取啦。咁多一個渠道咧，係保障到供應咧，即係唔會話你想要嘅時候。找個口罩看看都沒有，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有部分、是可以做到的，政府是按這個、本地這個永久居民的身份證是提供派發口罩。另外一個呢，我覺得、有些商戶、可能是出於好意、可能是、他去預早宣告我有口罩賣，但是實情呢他只是得那20盒。咁你呢個一早一晚去早一提前一晚去宣布呢件嘢咧，結果就引起半夜啲人嚟排隊。你又冇講話係20盒嘅噃，可能你話本店或者明天有口罩，咁咧就呢個咁嘅做法咧，我覺得就不必要啦，唔好唔可以咁樣去冇數量嘅去做呢啲預告而招惹到招引到幾百人嚟排隊。呢、這個健康問題仲大過個口罩。咁所以咧，即係有啲呢啲咁嘅行為，應該係商界自己要自律，唔好咁樣做啊。咁但係咧，香港咧係確係地方人口又密集，大家對口罩嘅需求，以至係覺得買唔到嗰種恐慌咧，係要去緩解嘅。咁我覺得另外咧，而家內地係香港供應嘅一個來源嚟嘅。咁內地嘅港人嘅廠商，如果係做口罩嘅咧，係咪應該確保咧先供應翻俾香港？即係港商啊、港廠咧就先供應香港，咁誒加強呢個口罩嘅供應。咁啊，另外懲教部門啦嚇係有呢、這個原來一直有生產口罩，所以大家都唔知嚇懲教署做到嘅嘢咧，原來都係好有民生密切嘅。咁咪懲教部門增加供應、提供而家已經話有人贈送資金買兩部機，呢啲口罩機，但係佢唔係好複雜嘅技術，有部機咁樣壓落去啊，即係壓到嗰啲閘車嗰車縫嗰條邊，咁用呢個懲教人員，有人送捐機器啊，咁各個渠道。政府最重要是要有系統地將這些資訊有系統地公布出來，安市民的心、這個市面也都市民不好不用恐慌的、今天買不到一兩個總買到的市面，那很多事大家做咯。 其實剛才葉宗敏都說到，有些零售商他有貨但可能只有很少量，就引起很多人排隊。所以很多人就問，其實為什麼政府不可以再多一些介入，多一些動作，去到即確保市民是可以買到口罩呢？有幾個問題，第一，可不可以只是得香港人才買到口罩呢？昨天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呢就說，如果因為他見到其實大部分買家都是香港人，所以他說如果要硬性規定什麼身份才能夠買口罩呢，他認為具體實行方面反而有困難。好了，第二了，好了，能不能夠說政府、去到、定出定價、去到或者是、用一個即儲備商品條例來將它定做一個儲備商品、統一它的價格或者出售的方法呢？昨天邱騰華的說法就是說，如果你要定出的價格，會不會反而增加了商界去採購口罩的時候出現了困難呢？因為可能不同的口罩它有不同的程度，有不同的、品牌，它可能不同價錢的，政府去到統一價格這樣去做的時候，會不會說採購有困難呢？第三、會不會說真的、見到、即有一个、政府去到将自己的库仓里面的一些口罩拎晒出来供应给香港人呢？咁今日呢，邱腾华呢就喺记者会上面嘅讲法就话，而家政府手上面嘅口罩数量呢冇能力广泛派发，未来先至会呢确保供应量。咁睇嚟，杨建兴系咪真系政府完全无计可施呢？喺口罩问题上面。 始终都要讲返嘅，即係首先提到即係点解人啲地方冇呢个问题，我觉得香港就係即係三个字嘅啫，四个字嘅啫，准备不足下。 咁因為其實十二月底一月頭都已經即係見到爆㗎啦，我自己都好記得，即係一月頭咧，其實好多人都已經喺度即係買口罩。台灣選舉撞到好多香港人，有好多香港人咧喺台灣咧就已經買緊口罩翻嚟。嗱，如果一啲人已經一月頭已經知道個政府做緊啲乜嘢咧，其實我覺得係要好而家好似即係要追究咁樣，但係即係政府要解答翻呢個問題，點解即係去到呢幾日先至話係做緊即係全球採購？過去嗰幾個三兩個禮拜係做緊乜嘢？係完全係似乎係完全即係諗唔到呢個係一個問題，點解咁樣？我覺得呢個係政府係要答嘅嚇。嗱，始终都系个供应问题，即系如果冇供应问题咧，就唔会首先阿吕公你提到嗰啲啦，要限制啊本地人，要限制价格，咁所以我谂而家个政府始终都系用任何嘅办法，其实香港咁多厂商即系喺上边咁多嘅网络，香港人咁多即系做国际贸易嘅，政府自己搞唔掂，点解即系即呢个问题，我其实真系谂唔到点解会搞成一个咁样嘅地步啊！吓，即系香港系一个咁开放，即系讲好多贸易啊，香港咁多嘅一啲即系企业又有国际咁多嘅网络联系，香港自己又海外又咁多嘅办事处，都搞唔掂，即系一个口罩。然后即系一个工序相对简单嘅嘢，系咪即系可以尽快做咧？嗱，我觉得如果你俾到一啲即系具体啲嘅说法，我三日之内、五日之内，我可以提供几多可以咩嘅话咧？起码我相信安咗啲心嘅话咧，就唔需要。嗱，我相信可能咧有部分有唔少市民啦，或者吓，即系可能系屋企里边真系都可能真系得十个八个口罩。咁但系可能亦都有一橛咧，其实都可能买咗唔少喺度嘅，即系已经可能即系有相当足够嘅口罩。嗱，有冇啲办法系而家个社会即系如果真系有一种嘅情况，有啲人可能真系多到去即系冇咁嘅需要嘅，可以即系个社会里边即系有啲人可以即系攞翻啲出嚟又好。起碼安一啲心就係有一啲人真係冇嘅話，咁過咗即係捱過一段時間，你未跟住落嚟個政府可以講得到幾日之後就冇呢個問題嘅話咧，我諗起碼可以處理到即係嗰個恐慌嘅問題嚇。因為如果要再講一啲限，即係點樣限制又點樣限制價格咧，咁就可能就仲會混亂，因為實際上。我都有少少懷疑嘅，有幾多人係走嚟香港即係搶口罩嚇？咁內地嘅如果已經有限制咗嘅，係咪好多內地人落嚟香港搶口罩？我唔肯定。我相信大部分而家喺度排隊嘅咧，大部分我相信都係即係香港人，佢真係有實際嘅需要嘅嚇。咁所以限制係只係本地人先有，可能都係姿態多啲，實際上絕大部分我今日見啲片段咧，大部分都唔似係啲拖住一個夾落嚟，即係賣口罩入貨嗰種嚇。絕大部分我見到咧，都真係香港人，佢真係有個實際嘅需要。價格就複雜啦，更加之複雜嘅會嚇。 嗯，我哋電話1872311，我哋聽多位聽眾發表意見先啦。我哋電話旁邊咧有黃先生嚇，黃生。 系， 唔好意思，要你等啊，请讲。 系唔紧要，唔紧要。口罩嗰度咧，我就觉得即系买到就买到，买唔到就买唔到。我哋市民咧就都冇办法，都系等即系商户同埋政府去做嘢嘅啫。 系，咁 系啦。咁有关嗰、那个、我想讲少少话，啱啱讲歧视嗰度咧，我就觉得呢个其实唔系一个歧视嘅问题，而系一个有冇权入境嘅问题，因为本身咧。如果你冇香港护照、冇香港身份证咧，你就冇权入境嘅，系咪？咁所以咧，即系你如果揸美国护照又好，揸澳洲护照又好，你揸内地嘅身份证又好，如果你冇权入境，咁我大把理由去唔俾你入嚟啦，因为而家有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嘅问题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歧视嘅问题咯。 嗯。好啊，多謝黃先生的電話，多謝你啊。咁我哋不如都講一講咧，頭先都譬如喺口罩問題上面咧， 都講過同澳門嘅比較啦。咁其實喺今次嘅新型冠狀病毒嘅疫症之中咧，其實好多人都將香港同埋澳門嘅處理方法咧係做一個比較。咁除咗咧頭先講話即係口罩政策嘅處理之外咧，其實好幾樣嘢咧都係攞嚟比較，包括咧。好早之前呢就好多人呢就要求香港政府就喺所有嘅口岸呢都係做一个健康申报。呢、这个呢係澳门政府呢其实喺上个礼拜呢已经做咗㗎啦。咁香港呢就係迟佢两日啦，去到星期六呢先至话即所有口岸呢係要做呢个健康申报。好啦，跟住呢去到停课。又係咧，澳門咧就係宣布停課先嘅嚇。咁而家咧，澳門更加宣布即係無限期停課添啦，比香港嗰個嘅即係三月二號咧又更加行前多一步。另外咧喺澳門嗰度揾湖北人咧嚇，香港都揾啦，澳門又揾啦。喺究竟有咩湖北人喺自己嘅境內咧？咁澳門咧就好早已經開始話要揾啦。咁兼且咧就係用一個都比較強硬嘅姿態，包括咧就係佢揾到啲湖北人之後，一係咧就叫佢離開澳門。一系咧唔肯離開澳門咧，就叫佢咧去到一啲嘅隔離中心嗰度咧去到隔離。咁但係香港嚟講咧，咁其實直至到咧今日之前啊嚇，都係講緊話咧衞生防護中心咧就再俾一啲嘅健康建議俾啲湖北人啦，咁希望佢哋去即係自己去考慮啦，咁樣注意衞生啦，有病徵就去睇醫生等等。以我所見咧，應該係直至到今日咧，先至有一個比較明確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喺香港揾到湖北人咧，就係叫佢離開或者係去到隔離。咁變咗咧，好多人就問啦，啊口罩啦、停課啦、健康申報啦，以至到即係揾湖北人啦等等嘅情況之下，點解好似澳門都比香港做得快、做得多嘅咧？同樣都係特區嚇，同樣都係特別行政區，點解兩地嘅政府有呢咁嘅差別？點樣理解咧？葉中文， 我都好同意你嘅講法。喺呢個疫情發生以嚟咧，澳門好似真係。着領先，如果是一個比賽的話，他着領先，先行一步。我覺得澳門這個考慮真的 是做得不錯。當然很簡單的說法就是說他 人口少，地方小，易管易做，這個是事實的，地方小。而且他是跟珠海那裡一夾一合作，就是珠海就唔俾過嚟，咁佢已經嗰個就好辦好多啦，咁樣。咁啊，另外佢嗰個市面啊，有內地人或者湖北人，其實喺幾個賭場度揾下，咁都揾到已經唔少噶啦嘛。即係佢喺度活動嘅湖北人係有啲咩範圍係比較容易掌控嘅。咁所以情況咧又不可一概而論。但係無論如何咧，我覺得澳門特區政府嗰個反應快。措施咧有力，呢樣嘢咧，香港特區政府咧係真係要反，即係要檢討同埋學習一下。好多措施咧，你能夠做嘅話咧，你快啲做，早啲做啊，將個道理講清楚，民眾係會配合支持，咁啊大家就安心好多啊。咁嗰個好多措施係應該早就做啦，包括係好明顯。來自武漢湖北的你就不准入境，就是這麼多了。入了境的麻煩你就快點回去了，走了。你不走呢，我隔離你的。現在今天有宣布一個新措施，可能又會引起一些爭論的。是香港人是吧，到過湖北回來還是到過哪裡回來，要帶一種電子手帶啊。 是到過到過湖北的香港人 不是， 就引入一個新科技，因為就擔心咧就將來唔夠隔離設施啊， 咁 所以唔夠隔離設施，唯有喺在家自我隔離啦。自我隔離嘅話，點樣可以追蹤佢嘅行蹤咧？就用一個手環啊，電子追蹤手環嚇，就話咧嚟緊下個禮拜可以用到200套啦，去追蹤呢啲人士。 咁我估一旦出現呢個措施咧，恐怕嗰個爭議亦都係唔少啊，因為即係呢個通常係有個人私隱或者治咩問題啦。咁所以咧好多嘢咧，政府所做嘅嘢咧，係目前嘅施政有咩緊要得過做好呢個防疫咧？係應該集中佢哋嘅所有嘅人力，係要好好地去做呢件事。這個澳門好多措施係應該向佢哋取經嘅。 楊建興點理解香港澳門嘅分別咧？ 我想有，我觉得人嗰个因素其实都系重要的。始终你两个地方其实都系一国两制，咁好多 面對的問題其實都很相似，即是都是高危的，很多 人流的往來，很多口岸，但是為什麼即有些地方可以個決定做得這麼快呢？我覺得人的因素都真的可能是很重要，可成可能即商人就出身，咁我諗做到嘢做到出嚟最重要嘅吓。林鄭月娥呢，我諗反而可能真係諗得太多吓，即係样样嘢太反而就会即係将一啲不必要嘅因素，包括即係点样睇歧视啊，点样睇即係同内地嗰啲关系啊，甚至口罩都係话即係写信俾国务院，即係睇下点样可以帮忙啊咁样。點解唔諗下即係自己點樣搞掂佢呢？即係國內佢十幾億人口，我諗佢都可能唔係好夠呢啲。即係如果你自己搞得掂嘅話呢，我都真係信呢中央政府呢未必真係想管理咁多嘅嘢。但係當你自己又搞唔掂，然後你又問佢自然又會對你冇乜信心嘅話呢，可能又會叫你講得多啲，然後變咗一個惡性循環。而家即係香港嗰、那個即係今次件事睇到，即係兩個地方，即係一國兩制，嗰個特首，我覺得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嚇。 會唔會擔心即係今次嘅疫症都會令到香港嘅政府嘅管治出現咗新一波嘅危機？ 嗱，而家你反送中、反修例個風波都未完啦，嗰啲政治嘅怨氣，咁而家今次咧係一個即係對公共安全健康嘅一个怨气。好短时间我都想讲返呢，湖北有成1300个香港人喺度呢，我觉得好担心呢班香港人。咁你而家就用好多理由话佢旅途啊，或者返到嚟香港点样隔离啊，呢个唔系最重要嘅，其实佢哋健康系最重要嘅。 好，节目时间够，多谢两位。